若施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今年呢亦都是马年，是我第一次呢讲经的节目开始，就是同这次有缘，仍然呢同去年一样，就是在过了正十呢就来这次讲的一本是《若施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。咁呢一部经呢就係、是、啊我哋一般丛林上所谓三宝佛，其中呢就係、是、当然坐中间嘅就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咁中间教主释迦牟尼佛啦，咁左右手呢大家平排三尊坐喺度，左手嘅就係消灾延寿药师佛，佢就捧住个塔嘅。咁释迦牟尼右手边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咁呢三尊佛平排，当然教主就释迦牟尼佛，无论係东方嘅药师佛法、西方嘅净土佛法，都係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嘅。咁意思即係话呢，在我哋呢个末法嘅时期，咁众生无论你是求想将来往生净土，就或者现世得到这个种种的好处，例如消灾啊、延寿啊、资生的生活上得到好过啊，我们就要念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是求生东方净土啊。那不论你求生东方也好，西方也好，那么这两个净土法门都是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的。那我们身为佛的弟子、佛的标准的信徒，所以呢我们受持这两种法门，任何之一种啊，可以说任何生到一个净土呢，对我们现生以及将来啊都有一定的好处。那所以三宝佛之中呢，那三尊佛平排坐在那里啊，就当然呢就包括东方净土同埋西方净土啦，亦都表示佛嘅大慈大悲，无论佢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非呢都係鼓励我哋嗰啲末世时代嘅众生啊，由于业障深重，咁当然呢你受持任何一种东方净土法门或者西方净土法门，咁修学有成，往生东方或者往生西方呢，都是得到好大的利益，是有好大的无上妙法乐。那么古来讲经就是有一定的形式的，那么一般来讲呢就离开延寿中的十门演义，亦都是包括有天台中的五重圆义，无论是十门演义与讲呢五重原意啊，都是属于呢你讲每一部经，经前叫做圆谈，圆呢就是圆妙，亦都可以呢圆掌个圆字下面有个心，即是呢圆卦嗰个圆。那么圆妙嗰个圆呢就是话未曾讲经之前，我哋首先呢明白一经个题目与讲呢个中深奥个道理，我哋明白之后啦，咁将来你入咗经文啊，听嗰啲经文呢，你就知道呢一部经嘅内容所讲嘅究竟係乜嘢嘅道理，佢主要嘅地方係在边一度，你可以呢把握呢个大概。咁十门演义呢，咁亦都係一样嘅道理，不过十门演义就比较繁复详细啲。咁如果天台中嘅五重原义呢就比较呢是简单啲，所以叫做圆谈，是圆妙之谈，亦名佢哋圆谈，圆就高高挂起，就是讲经之前啊，咁高高都讲出呢呢种圆妙嘅道理。咁我本人呢自从受咗戒，亲近嗰啲大德长老学佛法以来呢，咁大体上都系亲近呢讲天台宗嘅，咁其中包括我哋谭虚老法师， 定西老法师、乐果老法师，以及我的亲教师，就是上海下人老法师。今天他们所讲的都是中于这个天台宗，所以我对天台宗呢就略为呢稍微明白多少，所以我每一次讲经啊，咁一系咧就唔用，如果用嘅咧，我多数都系根据呢个天台五重如意嚟解释呢个经题。嗱，咁五重如第一嘅释名就系解释每一部经都有佢呢个名嘅，例如《金刚经》，或者咧系《楞严经》，或者系《法华经》，乃至到我哋家所讲呢一部《药师经》啊，咁都有佢呢个经题，有佢呢个名目嘅。咁我哋首先呢释名就係解释呢一部经，你所讲嘅一部经呢呢、這个经题。第二就显体呀，体呢就係佢呢个圣体，小乘经就有小乘经嘅理体，大乘经呢亦有大乘经嘅理体，不过一般小乘经呢就以三法印为体，所谓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係涅槃寂静。如果讲大乘经典呢，通常都是以这个实相为它的本体啦。当然都每一部经呢有它个别不同的。那么第三呢就是明宗。宗就是修行的宗要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理体，佛所讲的一切众生都本来具足的实相理体，一切众生既然是人人具足，是个个现实。咁啊，点解佛就高高在上，受到千千万万人乃至到千千万万嘅后世啊，嗰啲众生啊敬仰，而我哋啊嗰啲众生，既然系有呢个实相嘅妙理本体，点解又唔能够同佛一样受人家嘅尊重、顶礼、恭敬、供养，而反而在呢个六道轮回之中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咧？咁啊，个中嘅关键啊！就是你有没有修行的宗要，因为佛多生多世乃至十方三世诸佛，他多生多世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，自度度人，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具足，人格是最尊最高最上，五住烦恼已尽，二种生死已亡，是为人中之人，是为天中之天，亦都是圣中之圣，十八界以佛是最高。由于他是有修行之功，亦都是有修得这个力量，将一切烦恼业障断尽，显出自己这个本有的实相理体，所以就受到呢千千万万人来到是恭敬尊重赞叹。我哋啲苦恼众生呢，因为业障深重，既无呢个修德之功，嗰啲烦恼坏习惯根本就未有喐动过，至于话了生脱死呢，就更加谈不上，唔响六道轮转已经系好彩噶啦。等于话呢，既无呢个修持之德显示啊，我哋呢个实相嘅理体在六道轮回。生死不了啊，因此怎样可以受到这个万人的尊重恭敬呢？理由就是他没有这个修德之功，所以显体之后明这个修行的重要呢，就是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呢教我们修行那种的重要，我们依任何一部经，你受持任何一部经啊，依这个经的理论去修持，日子有功呢，就可以断烦恼、了生死，正到出世解脱，乃至究竟成佛啦。咁啊，显示我哋呢个实相嘅理体所证嘅呢，就是同佛一样啦。所以第三就叫明宗，第四就是论用啊，用就是利用，简单讲就个好处。我们一般的众生，一般来讲呢，你叫他做亲嘢啊，帮帮手做嘢呢，大家的口头上都习惯，有什么着数先，即是说呢，你找我做嘢，我帮你做了，是有什么的好处啊，这个是一般人的口头禅，都讲惯了的了。 嗱，咁啊，從呢啲咁嘅口頭禪嚟知道啊，我哋每做一件事，都當然咧有佢呢個效果，有佢呢個好處，有佢呢個妙用啊，我哋先至去做嘅。嗱，我哋今日修行啊，亦或係如是，我哋咁辛苦，尤其是啊，熱天高度啊34度、35度，咁我哋拜一拜佛咧，固然出汗啦。咁啊，即使唔拜佛，你就咁企喺度坐喺度咧，30几度嘅熱天啊，佢都會流汗，都會出水嘅。何況我哋修行人着衫又多，又穿件袍，又搭埋件衣，咁就一拜一拜咁樣頂禮佛咧，唔單話辛苦啊，其最大嘅問題就流咗好多汗出嚟嘅。嗱，咁我哋咁辛苦去诵经、去禮忏、去拜佛。咁就为乜事呢？就是自己惭愧啊，自己痛苦，自己多生多世六道轮回，都唔知几多几多生嘅生生死死流转。我哋每一次受生啊，都有呢个臭皮囊嘅尸骸。如果我哋将呢个每一次生每一次死嗰、那个尸骸排响嚟呢，係阔过呢个大地。如果將它冧起來呢，是高過這個大山。所以勸法菩提新聞裡面說呢，他說餓餓積骨是過比崇山，他茫茫橫屍是多於大地。那這些這樣的文呢，都是佛才可以有這樣的智慧說得出。我們一般的苦惱眾生呢，不單說他不會說得出這些這樣奧妙的道理，就算你家有人有咁嘅智慧讲俾佢听咧，佢都未必相信，更加唔会咧念呢个生死嘅痛苦、轮回不息啊嗰种嘅过患，佢仍然咧沉醉于呢个世俗嘅繁荣，沉醉于呢个世俗嘅名利，做多多嘅罪业而流转生死。嗱，咁啊，教佛咧教佢修行，教佢用功。依呢个佛法去修持一番咧，就可以得到啲乜嘢嘅好处咧？嗱，咁啊，大乘经啊，头先我讲啦，就系能够啊断除三烦恼，了尽了脱，尽咗呢个二种嘅生死，得到啊呢个出世解脱，呢啲都系依中修行所得到嘅好处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五最后就喺度判教上。就是我們所證是證到什麼位置呢？究竟淺是淺到哪裡？是高深又高深到哪裡呢？就好像我們讀書一年班都有6級，那你是第一級就是因為第五班就是因為第六班呢？那中學亦是有很多個班很多個級，你是中學一年班呢，就是因為中學五年或者六年班呢？那讀大學夠曬高的了，咁你大學一年就要話二三四年，再進一步你係碩士就要話博士咧，你一定咧有佢呢個位置嘅高深，唔可以混亂，唔可以混淆，你係邊一級就係邊一級，絕對唔可以投機取巧嘅。嗱，咁我哋啊明白一經嘅中要，依經所講嘅修行得到呢個出世嘅解脱妙用，我哋所證啊。是小乘的聖位就還是菩薩的聖位，就是因為究竟妙覺佛果的地位呢，那當然呢就要判別一下。所以第五呢就叫做判教上。我們第一首先就是釋明，就是解釋一經的名目。我們今天這次所說的呢，就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，當然所解釋的呢就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這個經題啦。那麼為什麼首先要釋明，要解釋你講過一部經，就要解釋過一部經的經題呢？因為題就是為一經的光耀啊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我們呢一個網，這個網呢它就很亂的，很多網孔啊，如果你不揸住這個網的光的頭那裡你撒開那張網呢，你就撒得很亂的。又好像我們一件衣服，我們穿衣服的人 你無論穿西裝也好，穿唐裝也好，你一定要揸個衣領。你揸住個衣領，你穿起嚟咧，所謂扭扭佳節，穿起嚟穿得舒服啲，就唔怕穿得咁亂盡。咁我哋經個題目易服如是啊，一經重要嘅理論都包含涉在呢個經題之中。如果一經個題目明白咧，咁啊全經重要嘅理論都可以講係思過半儀啦。所以五重原意之中啊，就第一排在最先嘅咧，就係啊講呢個釋明。就與呢個嚴守中十重演義咧，就啱啱來個相反。咁啊，嚴守中十門演第九先就係總釋明題，然後先至跟住第十咧，就佢就別解文義。但係天台宗咧，就最先就解釋呢個經題。嗱，咁啊，經題在呢個古德嚟講咧，就有七種立題，就包括單人、單法、單譬喻兩個字，就係人法。人喻或者法喻，亦有具足人法喻三种。咁其他我唔需要长幅讲啦，我哋就单讲此一部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》呢一个经题咧，在呢个七种立题之中，属于边一种咧？就属于人法立题。人就系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佢虽然成咗佛啦。他未成佛之前，他就是人，在这个人道之中修行，先至一断烦恼，了生死，成就佛果菩提，成佛道。那么成了佛之后，其实他这个形呢，亦都是一个人的形，以这个人道而修。那么因此就是人呢，那么法呢，就是本愿功德，就是属于呢，是法，因此这个《部药师经》啊，就系以人法而立命。嗱，咁呢一部《药师经》嘅经题，我就可以分咗几段嚟解释嘅。第一就系药师，第二就系琉璃光，第三就系如来，第四就系本愿，第五就功德，咁第六咧就解呢个经字啦。一共咧分咗六段嚟解释。嗱，我哋首先就讲药师。药师咧，佢就分咗两样嘅，药就还药，师就系还师，就系佛嘅名号嚟噶。嗱，咁啊药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哋嘅人咧有病啦，咁啊紧要食药啦。睇中医就食中药，睇西医就食西药。因为有病就一定要食药。嗱，咁啊师咧，亦都可以系个医生。咁你医生咧？當然咧，佢就能夠啊，知得我哋每一個人一個種病啊，點樣嘅起源，點樣嘅轉變，目前呢個病狀係輕微，就因為嚴重，應該咧俾啲咩藥佢食，先就可以咧係對治佢，醫好呢一種病，令呢個病人咧身體健康啊。所以呢種咁樣嘅功勞就在於呢個師啦。嗱，咁啊，药师咧就系药中之师，咁啊，大家听到呢个药师两个字咧，就唔好以为今日嗰啲西药房啊，如果正式系有牌嘅西药房咧，应该佢都有个药剂师嘅。呢个药剂师佢读过书，学过呢个医科嘅，识得呢个药嘅，所以佢可以帮人家执药，又唔会错乱，系有呢个法律上嘅责任嘅。所以呢个药师咧。就絕對唔係我哋呢個藥房裏面啊，呢個同人家哋執藥嗰個藥劑師，咁係乜嘢呢？就係啊頭先所講嘅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佛嘅名號。咁啊，點解佢呢個佛名啊叫為佢哋藥師呢？就是、因為啊，既然有藥，有師嘅醫生。當然是有病人啦，咁如果冇病人，咁你個醫生嘅師長啊、師傅啊，愛嚟做乜？嗰啲藥又愛嚟做乜呢？所以既然又有藥，又有呢個醫生啊，當然就係有呢個病人。在呢個經上講啊，我哋每一個眾生，即係話每一個人， 唔论你系乜嘢嘅种族，亦都唔论你边一个国家嘅人，总之系世界上嗰个人嘅一个分子。凡系人，通常都有两种病，在呢个生理上系有呢个老病死。咁啊，呢种病咧，即使你贵为皇帝，乃至下至反夫走卒，系扫地嘅，做好咧都一定系有。可以呢件事咧，可以讲系最平等啦，不分贫富贵贱、受扰穷通，咁啊都有呢个老病死呢啲咁嘅生理上嘅痛苦。嗱，咁我哋嘅人唔系个木头啊，我哋除咗呢个生理咧，仲有呢个心理噶。心理如果平衡嗰阵时咧，当然个人就舒服啲咁多，冇咁多掹掹整整，冇咁多嘅烦烦恼恼。嗱，咁啊，假如呢个心理上发生问题唔平衡嘅话咧，我哋嘅人咧就好多问题，好多错处嘅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呢个心理上又有啲乜嘢嘅毛病咧？就系离唔开呢个贪、嗔、痴呢三种嘅心理病。嗱，咁呢种病咧就同呢个生理上一样，生理上嘅老病苦系人都有噶啦，啲畜生都有噶。总之系有情色、有知觉、肚饿，识得揾饭食，颈渴，识得揾水饮，走多几次疲倦啊，佢识得个揾地方瞓觉噶。呢啲佢哋有情嘅众生，包括人要咁畜生啊，老病死一定系有，佢绝对不能逃避。嗱，除咗呢个生理之外，就是、心理啦。心理上系人都有贪嗔痴啊，人固然有，但系畜生都有噶噃。其实畜生嘅贪嗔痴咧，仲比我哋人啊厉害啊，更加冇人情讲。嗱，好简单。咁因为我啊住喺郊外乡村地方，对于保护呢个门户啊，即系希望治安好啲咧，咁啊一般嗰啲乡下屋咧都会养一两只狗咧来到睇下门口嘅。咁啊，我都算系养得多噶啦。虽然呢个小城界里边咧，维教经讲啊，系出家人咧庙宇咧应该就唔准养狗嘅，唔可以养呢个狗嘅。咁啊，但系法律亦不外人情。每一条街都有个开源方便嘅地方，所以咧你系有需要，你唔系将佢咧杀害，唔系将佢咧嚟食嘅，你只系我喺一门口，你保护佢，亦都咧系许可嘅。咁所以我哋养咗三只狗，咁既然养狗，你就每日都要俾嘢佢食啦。啊，问题就嚟啦，你俾嗰啲嘢佢食，佢当然就摆摆尾。恶哥个头望住你，即系等于话你仲唔放手，快啲啦！我肚仔我就快啲俾我食。咁啊，等到你放低个地下，佢当然食咧。嗱，嗰阵时就有问题啦。或者有阵时你高兴啊，咁啊当系同佢玩下啦，咁啊摸下佢个头仔啊，或者摸下佢个鼻啊，佢就发恶噶啦。佢唔当系你都同平时咁帮佢啦吓，开下心摸下佢个头仔，摸下佢个鼻。佢系以为你咧，你啱啱俾咗我食，你就攞翻我嘅，佢就呼咁就发恶咧，想及翻你一啖嘅。咁呢啲就系畜生里边咧，都有呢个贪，有呢个嗔，佢就系如痴不了解人对佢嘅心意。所以人有贪嗔痴，畜生亦都有呢个贪嗔痴，呢啲系心理嘅病嚟嘅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我哋每一个众生，一个有情色嘅众生。生理上有老病死，心理上有贪嗔痴，咁啊，然则啊，药师如来，即系药师佛啊，咁啊，用啲乜嘢药来到医佢咧？用啲乜嘢嘅药嚟到对症啊，令佢解除呢个老病死，以及脱离呢个贪嗔痴咧？生理、心理。都令佢健康咧，嗱咁啊，一般嘅佛经里边讲咧，如果众生有呢个老病死呢啲咁啊痛苦咧，就系生理上嘅病。咁啊，点解我哋有呢啲病咧？就系有呢个我啊，即系话有我哋呢个肉体由父母生出嚟呢个肉体， 这个肉体呢是因缘和合所生化，是由父母的因加上呢自己这个业识的种子，三种呢和合了，加上母亲十月怀胎这种缘，因缘成熟，才有我每一个人都是从阿妈生，才有我们这个肉体生出来。那这个肉体既然是因缘所生化，那绝对不是恒常不变。所以灵严经里面讲，他说因缘和合就是虚妄就明生，因缘别离就是虚妄就明灭。因缘和合那假名有个生，这个人出世了，等到将来百年归老好未啊？100岁，那总要走这条路的，这个关一定要创的，即是说走到太阳落山落到水平线了，没了啦，人即是说死啦。所以因缘坏灭呢就虚妄就叫做灭，为什么生与个灭都加个虚妄两个字呢？就是说不得实在的，有生就一定是有死，无生就当然就无死啦。咁既然我哋由阿妈个地方生出来，有我呢个肉体就有生灭。既然有生灭，就离唔开咧我哋呢个肉体嘅组成嘅四大五阴，就系地水火风啊，同埋呢个色受想行识呢啲咁样嘅幻咧，和合而有。其实从呢个大乘佛法嚟讲咧，呢四大幻、五阴幻。亦都是照《楞严经》第三卷所讲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四大五阴那个本体就是藏性，就是实性，就是这个妙法莲花经的妙法，亦即是呢而《楞严经》的如来藏性。所以这两句经文之后，他跟着就讲他说众生如此，他说殊不能知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真如的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，是了不可得。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四大五阴和合这个色身呢，本来就是常住不生不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大五阴之法，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大家明白了，本来就是清净寂灭，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不过是迷故迷了这个藏性而玩起这个四大五阴之法而已。那么这个四大五阴之法是迷为中而有，我们的众生呢假借这个四大五阴法和合而有这个肉体，有这个我，有这个老病死这个痛苦。假设如果我能够有朝一日悟到这个四大五阴，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自性的本体，那么变了呢就没有了这个四大五蕴法，那么众因缘和合之法都尚且无，又何来四大五阴和合有这个我的肉体呢？因此说殊不能知生与灭去与来，本来就是如来藏常住妙明妙真如性啊！我哋众生迷，先有咁嘅痛苦。咁既然我哋明白呢个我嘅执着系纯粹离唔开呢个四大五阴，如果我哋明白四大五阴就系呢个实相嘅本体咧，佛开示我哋四大五阴法系因缘和合，系生灭本体就系常住妙明。妙真如性是如来藏性的本体，当然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我执，就不会有这个我见。如金刚经所讲，所谓无我无人无众生亦无时间这个受者了，那有我才有这个老病死，那我都尚且无，何来这个老病死呢？所以十方三世诸佛包括药师佛出现于世，欲想破除这个众生的我执，破除众生这个我见，然后才可以了脱这个老病死。 那種痛苦呢，所以說這個無我之法，因為我是因緣所生法，因緣生法本體都是空寂，不會說永恆不變的，不過你是那些物件呢堅實一點，你就可以多擺幾日，如果那些物件呢不是說堅實的呢，真的很快就壞滅，不能夠用，不能夠生存。那么用这种这样因缘所生法的道理啊，来到破除这个众生的我执，说明众生这个我这个肉体啊是彻底虚妄，何来有这个老病死呢？那么有些人问啊，如果这样讲好像很消极，其实呢佛法就是圆融的，所以龙树菩萨讲啊，他说因缘所生法是我说的即是空啊，如头先所讲，始终都是空寂，凡是因缘众数和合而成，每一件的事事物物，包括有知觉，亦都包括冇知觉，凡是众数因缘和合的本体就是空寂，不需要说等到它将来坏先是空，其实我们正在用眼对住佢嘅时候咧，你睇到佢清清楚楚，佢都系空嘅。咁啊，岂不是咪好消极？如果认真嚟讲咧，就系消极。不过佛法咧，有佢呢个空嘅地方咧，亦有佢呢个名相啊。所以话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咧。第三句叫做是名就为假名。每一件事物虽然佢本体空。今日唔走，听日走；今日唔坏，听日坏，坏到不能再坏，呢都化为乌有啦。但系佢未曾坏之前，啱啱做好嗰阵时咧，实在佢有假名假相啊！好似我哋而家呢张台，豆木师傅啱啱做好，油得光光亮亮，呢张台咪有个假名假相咧？无论你我哋读书又好，我哋办公室又好，我哋做装饰品啊，摆花樽又好，呢张台嘅事实上个个都睇到，冇人话佢系一张床，都系话佢一张台，我哋摆嘢，我哋做事，我哋吃饭，或者我哋读书嘅，都有佢呢个假名假相嘅存在。虽然暂时有呢个假名假相嘅存在啊，可是佢呢个本体咧系空寂。绝对不可以话咧，几多千千万万年啊，佢都唔会变，佢都唔会坏，绝对唔可以，肯定咧会坏。嗱，咁啊坏咁咪又系空咧？虽然系空，佢有呢个假名，所以天台宗话即空就有个假名，即假名就有佢呢个空嘅本体啊。所以空有不二咧，就属于呢个中道圆融嘅佛性啦。咁啊，因此我哋众生有呢个肉体，有呢个我见，有呢个我执嘅咧，佛啊就为佢说呢个因缘所生法呢种嘅法药，来到咧系对治佢啊呢个我执。我执既然系无，我见既然系断啦，又何来有呢个老病死呢种肉体上嘅痛苦咧？其实讲这个心理上，心理上有这个贪嗔痴，其实这个贪字呢，我们通常讲呢就有五样东西贪的，这五样东西可以讲呢，除非这个不是人，他是植物人，他没有知觉的，如果他不是个植物人，他有知觉的，即是他很蠢的，这个人蠢到无止再蠢的了，他这五样东西呢他都贪的，看个贪多贪少，贪得重就抑或咧比较淡薄啲嘅，就边种咧就系财色名食睡呢五个问题。聪明嘅人、有智慧嘅人、有眼光嘅人，固然有佢嘅理想去追求呢几样嘢。即使呢个最愚痴、最冇智慧嘅人啊，佢总之佢识得食饭、饮水、瞓觉嘅人咧，佢对呢五样嘢都追求嘅。你话世间上又有几多个人贪财？睇佢轻重嘅啫。即使你贪到唔做呢个守财奴，将佢多做啲功德事，多做啲福利社会嘅事， 咁啊，呢個人已經係唔簡單噶啦，可以講一對呢個錢財咧好睇得開噶啦。雖然係咁樣，呢種人資生帶係唔多，都係希望咧越積就越多，就越積就越多，多到咧即使係幾多百億身家咧，啊佢都唔放手噶，都淨係嫌少噶。所以呢個係貪財啊！其實財咧唔好貪啊，財咧就係一個罪魁禍首。咁啊，當年佛在世嘅時候啊，有一次同佢啲弟子去外邊托背化食，咁啊行到個路邊咧，就有好多嗰啲黃金啊，一條一條喺個路邊。咁啊，佛咧就行頭，佢嗰啲弟子常隨眾啊，就跟住後邊行。咁啊，佛既然行先啦，咁啊遠遠就睇到啦，黃橙橙嘅黃金一條一條，佢冇理由睇唔到。佢就同啲弟子講：佢話我哋要避啊，要讓路。弟子話做乜事有份？佢話前面有好多啦嚇，嗰啲毒蛇啊。佢話我哋要避路，如果你唔避咧，萬一一沾染一下啫，佢就會咬傷你，重嘅可能會咬死你啊！咁啲弟子梗係聽佛話啦，所以佛咧就領隊行頭，就側側咁咧，就喺嗰啲黃金嘅側邊咧，咁就過咗去。弟子亦都係跟住佛咁啊，喺側側地喺個旁邊咧，咁啊過咗去啦，掂都唔會掂佢，更加唔會用手去執。咁啊後邊有個人咧，佢睇住佛咁嘅動作啊，佢哋認為咧嚇呢班人真係傻瓜，呢班人認真係冇智慧。黃橙橙影眼嘅一條一條嘅黃金，佢都唔執，好啦，你唔執，你哋成班人都變咗傻仔嚟噶嚇，你唔執啊嘛，咁就我嚟執啦，咁佢就執咗就好歡喜啦。點不知行得唔夠幾步，後邊嗰啲官差嚟捉住佢，因為嗰啲黃金咧就係官府嘅錢財，有曬呢個官府嘅印抌上去嘅，你冇得抵賴，咁啊結果就拉佢啦嚇。治罪，拉佢啲受刑，咁你话系唔系毒蛇咧？咁啊，因此我哋每一个修道人，包括出家在家都好啦，要淡薄呢个金钱。其实金钱就系毒蛇啊！我哋唔好咁重视呢个金钱，咁啊对你呢个道心会有所精进，对你呢一种嘅精神压力咧。你会减轻啲，如果你钱多咧，出门又怕人家哋标心，响屋企咧又怕啲贼佬嚟打劫，变咗咧你成日为嗰啲钱啊累到咧系烦恼，变咗咧亦都系一个累赘，系一个障道嘅因缘，所以我哋唔好贪财。嗱，第二就贪色，嗱呢个色咧系颜色嗰个色，可以包括呢个物质，亦包括呢个男女嘅色欲。无论你贪呢个物质或者贪呢个男女色欲啊，呢两样咧都系我哋一个修道人出家固然系连谈都唔谈得，讲下都多余，唔好话真系去做到，讲下都有罪。即使系在家人，好多人都应该系有嘅物质嘅享受，男女嘅色欲，在家人咧都系可以讲应该系有嘅。但是不可以过分的追求，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这个色呢，那么也都是令我们呢是猛火焚身的。那命就是我们这个名誉，在世俗人来讲，名誉是我们第二个生命。其实我们所讲这个名呢，就不是说这个好的名声，或者你有道德有修持，你是个慈善家，咁呢啲名咧，人哋送俾你都仲可以得你接受，但系千万啦唔可以贪。好多欺世盗名，其实好多嘢唔系自己嘅，但系佢咧都贪呢个名啊！嗱，我哋信佛嘅人最多系乜嘢咧？咁啊，希望大家冇。佢中意做好事，例如好似捐钱啊，供养三宝。或者呢放生，大家捐啲钱呢就去放生，总之係佛事都好啦，佢自己佢又唔出钱喎， 佢就中意做呢啲事，佢哋捐錢，大家相識啊！哎，某某啊，乜乜太乜乜先生啊，哎，我做咁嘅事，你出多少啊？咁啊，當然大家唔熟，呢啲都係三寶嘅事，都會幫多少出多少。咁啊，但係佢自己固然係唔出錢，佢當然佢要去做，但係等到捐到嗰啲錢翻嚟咧，佢出名就出自己個名，佢唔出呢個大眾俾錢嗰啲人嘅名。呢種咧。我哋呢个圈里边咧，虽然系唔系好多，间中咧有过呢啲咁嘅人，咁啊希望咧大家明白过呢啲咁嘅道理咧，以后唔好做呢啲事啊！你自己有能力，你出一个先都好啦，你都要去做，你唔可以咧光系攞人哋嘅钱，但系出名就出自己，呢啲变咗人家睇到以为你好阔佬，实际上唔系你嘅钱，纯粹都系你去出去做。攞人家你嗰啲錢翻嚟，所以呢啲都係屬於貪名，太過貪名啦，都係唔好啊！第四就貪食，食就唔使講啦，殺生害命呢啲咧唔使詳細解釋，到有機會嘅時候咧會詳細解釋。咁啊呢個食咧，亦都係一般人咧好貪食嘅，為著飽自己呢、這個口腹之欲，唔知殺害幾多個眾生。令到嗰啲眾生無緣無故啊，死得不仁，死得好殘忍，死得咧好難受，變咗呢個冤係結得好深啦，亦都係一種孽障。嗱，第五就係睡啦，睡即係瞓覺咧。有啲人話佢話瞓覺有咩罪啊？我做咗一日工，咁啊食完飯晚上沖咗個涼，一般嚟講啊睇下電視啊，咁啊做唔休息。咁啊，瞓應該係冇事啊，但係我哋瞓係啱，每一個人都要瞓，絕對唔可以唔瞓，唔瞓亦都係壞個身體。不過瞓咧就瞓得唔好太多。嗱，咁啊，因此我哋叢林裏邊啊，其實咧叢林裏面我哋出家人咧調養自己嘅身體咧，實際上好好噶，唔使刻意，你守常住個規矩咧，你個身體就會好噶啦。通常禅堂即是禅宗的道场就有个禅堂，禅堂呢如果不打禅七呢，每人应该坐三支香的，过完祖堂回去一解蒲衣就跑香，跑完一轮就打站板，各人呢坐到好地呢指正，这支就叫做祖板香，到了中午过了堂回来除了蒲衣马上全人就跑香，咁亦都係跑一輪，就係打站板企好，企好咧就各個歸位坐得好好地咧就指正，咁呢個就叫做係五板香。到到晚上上完點啦，咁啊開始黑啦，咁亦都係跑香，跑完香咧就打完站板，各人坐好咧，呢支香咧就叫做養息香，坐完呢支香咧就大家咧就要啊休息噶啦。坐完呢支香之後咧，跟住咧就係打鼓，打完鼓就打鐘，咁啊跟住個板頭就打板，打板就全部整個叢林都要有燈都要熄，除咗佛殿，一般私人或者大眾啊住個地方咧，全部都要熄燈，就要休息。嗱咁啊，當然休息一個時間應該咧，通常以今日嚟講咧，家下開始咧係熱天啦。就冇咁早天黑，我哋论时间咧，大概都唔会超过九点，咁样咧佢哋休息噶啦。如果冬季咧黑得早嘅咧，实际上系八点钟到咧，佢哋就开大席，全部都要休息。咁既然休息咁早啊，我哋早上咧应该就系咧三点半，唔超过四点咧就打五更就要起身上殿噶啦。咁如果有啲人贪睡啊，咁唔起身佢上殿咧，问题就好大嘅，呢、這个因果咧就好重嘅，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民中祸不起，护法就善神亲，现世就选福位，死后就堕蛇身啊！假如呢个人烂瞓，我哋朝头早所谓打钟鼓咧，有佢作为佢哋神钟无鼓啊嘛。朝头早就先打钟，个钟一响咧，就全部都要起身洗面， 咁啊，千手菩提就有个佛典嘅企喺处等上典噶啦。如果你唔起身咧，再拖得两拖咧，钟打完、鼓打完咧，人哋大典都已经拜三拜节上典啦，你仲未起身咧，嗰啲护法善神咧，肯定系唔高兴，仲要亲恨你嘅。所得嘅后果，现世由于你唔上典、唔过堂、贪瞓啊，就会损你个福位。等你死咗之后就堕落做蛇，咁啊仲有嗰啲死蛇烂线唔喐啊，即系嗰啲蛇咧冬季就卷咗一个蛇饼，匿埋个蛇窿嗰度避寒，咁啊佢点做个身上冇毛，点样顶得顺呢个冬季嗰啲寒冻呢个？所以咪卷埋个蛇饼咧就唔喐，就好似瞓咗觉死咗咁啦。所以我哋嘅人咧，如果朝头早唔早起啊，唔上电嘅话咧，现世就损福位。死后就堕蛇身啦。咁我哋说明财色名食睡呢五个问题咧，我哋都唔可以贪，绝对唔可以啊，系过分去贪嘅。亦都可以话咧，财色名食睡系地狱就五之根啊，即系话等于话点解会有地狱？呢个地狱点解会永世千千万万世？都唔会有空，好似人世间个监房，冇曾听过话监房都会执笠冇人入去嘅。只有话越入就越人多，唔够用啦，政府要扩充，要起多间或者拆旧咧，建个一间新嘅，一定系大过个旧嘅。如果唔系啦吓，就唔够去装人。咁啊，地狱都系一样啊，几多千千万万世唔会断。点解啊？就系、是、呢个财色名食睡啊，众生所贪呢五样嘢咧，呢五条大支柱就将呢个地狱支撑起嚟，永远都唔会冧，永远都唔会消失。就可见啊，呢个贪财色名食睡呢个过患啊，系几大咧？肯定就系好大好大啦。嗱，咁啊贪。是人都贪的，看个贪多贪少，贪得严重不严重的。有些严重的不单是贪，但有些都贪不到的。好像贪名，很多人都贪的，用尽种种的手段办法去贪名，但是他的因缘未到，贪不到他就怀恨在心就亲了，所以贪不到就亲。既然这些都是玩玩花花，不应该呢去做的，他要做他就不明白这个因缘所生法，不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，这种就叫做愚痴。所以贪嗔痴三个呢是有连环相续的理论的，有贪肯定是有嗔，贪不到的就嗔恨，哎呀为什么人家又贪到我又不得呢，他就怀恨在心就嗔恨了，他就不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，人家得到有他这个善因在度的，有他这种所谓善心，有他这种善根，有他这种福力，他才贪得到得到。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善心那种的道理，他以为得不到就怀恨在心，这种就叫做愚痴。那么贪嗔痴的心理病可以说呢，是一切众生包括人畜都有，咁啊原则上啊，我哋佛系用啲乜嘢嘅法药，用啲乜嘢嘅妙法去对付佢，去医治佢咧，就系、是、最基本嘅法，就系、是、戒定慧啦。所以话勤修戒定慧啊，先至可以熄灭系贪嗔痴。若果你唔勤修戒定慧咧，贪嗔痴就是不会熄灭的。那么戒出家就有出家的戒，包括男众的比丘戒、女众的比丘尼戒，那在家那么亦有在家的戒，好像三规戒啦、五戒啦、八关斋戒啦、十善戒啦、在家菩萨戒啦。所谓戒者就是戒除我哋个坏习惯，戒除我哋嗰啲习气啊。例如头先所讲财色名食睡，都系一般人所贪求、所喜爱嘅。 如果我哋有戒在身嘅人，无论你出家戒、在家戒，你有戒在身受过戒嘅人咧，你哋应该要戒除。如果你唔戒除嘅话咧，你就破戒，你就犯戒，你就失咗你个戒体。所以以呢个戒咧，你都破除我哋呢个贪心。例如我哋出家人根本就唔可以食肉嘅，咁啊呢个街市啊，大家都知道卖乜嘢嘅，除咗菜蔬豆腐，好多嗰啲猪肉档、鱼档、鸡档，大家都知嘅呢啲事系公开嘅。咁你话我哋出家人有冇去街市咧？有，我都常常去街市噶，我都好中意去街市行下，睇下有咩好嘅青菜买啲食下噶。咁你话我冇睇到嗰啲档口咩？如果你话我冇睇到冇闻到咧，系呃你嘅。我冇咁嘅功夫，仲未有。咁啊，但我哋虽然睇到，我哋自己咧睇下自己嘅身份，我系一个出家人，唔应该咧买呢啲咁样嘅嘢。我哋只有直行直过啊，唔会睇多两眼。呢、这个咪就戒咧，因为自己受过戒，有咁嘅戒体在身咧，我哋就唔可以犯呢啲戒。所以用戒嚟到戒除呢个贪心。我哋嘅心点解咁多妄想？点解冇呢个定力？常常为境所转咧，就系冇戒。如果我哋有戒，真系守法、守规矩、依戒佢修持，你就冇呢个贪心。既然呢个贪心都薄弱，唔会话呢样你又追求，那样你又想，嗰样你又试下，就变咗呢个心就唔定。如果我哋戒以戒对住呢个贪，完全咧尽量咧看破放下一切外境嘅物质，唔俾呢个外境嘅物质所转，你个心就会静，静就系定啦。所以因戒就系而生定。我哋点解咁愚痴？唔可以明心见性，就系冇智慧。点解冇智慧？就因为冇定。我哋如果系有定，持戒生定啦，个心一静，冇咁多杂乱个妄想咧，我哋就有智慧。既有智慧，我哋就心明因果，明白事理啊。凡系唔合因果、不近人情嘅事咧，我哋就唔会做咁嘅有智慧。所以用呢个戒定慧啊，就系破我哋嘅贪嗔痴呢三种嘅弊病。戒定慧就是法藥，而这种法藥呢是破除我们这个贪嗔痴。所以药师佛乃至十方三世佛对众生的施教，对众生各种的恩德呢，主要就是他能够治我们身心两方面的病。如果我执重，就教他慢缘放下，看破放下，才得到自在解脱。如果心理病重的，就教他修这个戒定慧。如果一个人心理、生理所有的毛病都断除，这个就是现实这个人世间，他就是一个修道人。如果将来修得有功，他在这个出世法里面就是一个出世的解脱人。咁佢能够得到咁样嘅好处，呢、这个功啊系归在呢个药师啦。冇咗呢个药师，冇呢啲咁嘅法药，你哋药身药心都唔得自在解脱。有咗呢种嘅药师咧，说呢啲咁样嘅法，就可以对治药身药心嗰啲咁嘅坏习惯。就令我哋身心都得到健康，佢个功德就在于呢个药中之师。我哋消灾延寿药师佛亦都系一样，经中所讲佢发个十二大愿啊，故而佢哋愿我哋将来得到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。其实在呢个现实嘅人生里边咧，我哋如果有病，我哋念药师佛。可以消灾延寿，是免难吉祥。我们如果生活上有所欠缺，个福力来得薄，要那样是没有那样，求不得都是痛苦。 我哋一心一意称念药师佛个名号，以药师佛个慈悲功德威力加倍之故，令我哋现世呢可以得到知生之具啊，所用嘅呢得到系满足。咁所以药师佛呢可以讲啊，佢个大慈大悲呢系不可思议，对我哋众生呢亦都系啊有好大嘅功德，系有好大嘅恩义。所以我哋末法嘅众生呢，除咗求将来往生净土得到啊一时之间呢永远解脱，我哋就不妨念西方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。咁如果我哋想呢个现生系得到好处，系无灾无难过一生呢，你就要念药师佛啦，可以得到呢个现世嘅福。咁所以咧，简单讲句咧，就佢哋药师啦。理论就我头先所讲嘅，称为药师咧，能对我哋众生呢个心理、心理同埋生理两种个毛病咧，佢都有办法医治我哋，所以称佢为佢哋药中之师。咁啊，其次就讲呢个琉璃光，琉璃亦都系咧药师佛个名。咁如果楞埋呢个光字表示呢个智慧呢，所以琉璃光呢就即使是药师佛。咁点解药师佛呢，佢另外有个名字叫做琉璃光呢？琉璃就是印度嘅话嚟嘅，印度嘅话呢就应该叫做肺琉璃，叫做鼻琉璃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呢个琉璃咧，大家听咗之后咧，你唔好以为咧，我哋加嗰啲琉璃灯啊，或者嗰啲琉璃碗啊、琉璃花樽咁啊，琉璃，其实佢系一种宝石。咁啊，呢种宝石咧，佢就通明透亮嘅，佢就好坚实嘅个体啊，但系有一种光咧放出嚟。嗱，咁佢呢种体坚实咧，就譬如啊，药师佛。包括十方三世佛，佢都叫做系佛啦。佢修德之功啊，正到妙觉佛果菩提，楞严经所谓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佢所证嘅系证佢自己本来有嘅如来藏性，本来具足嘅诸法实相。咁啊，呢种诸法实相如来藏性咧，除非你就唔证，你证咗之后咧，系一得。就永得，唔会咧遗失嘅。好似我哋读书，你读到大学再进一步学考硕士，你再进一步攞埋个博士位咧，冇得再高啦。你学呢一科咧，攞到博士位咧，系到此为止，冇得再高高啦。再读个第二科就有呢一科咧，已经冇得再高噶啦。咁但呢种咁嘅位置啊，个名誉咧，唔会退失噶。你除非就考唔到。你考到你呢世人呢呢、这个博士位呢你都响度㗎。你係医学博士又好，法律博士又好，任何一种博士位呀，你一考到呢就永远一得永得，就唔会失嘅。所以佛呢亦都係一样，佢证到呢个实相本体，证到如来藏性呀，佢个体性係坚实唔会变嘅，一得永得，好似呢个琉璃宝得咁坚实。但呢种琉璃宝佢有一种光辉啊，深蓝色嘅光辉系响呢个琉璃宝度咧生出嚟嘅。咁呢种光辉咧就系琉璃宝里边咧所生出嚟一种嘅作用，所以佢就琉璃光。嗱，咁呢种琉璃宝咧。在呢个中国话咧，叫做远山宝。点解叫做远山宝呢？就是、佛经上讲，我哋娑婆世界以呢个须弥山咧就为中心啊。嗱，须弥山就有四方嘅，所谓东南西北。咁啊，东南西北呢个四方咧，就有个四天王天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人间恶个头上去咧。咁第一个天啊，佢哋四天王天啊，东南西北 東方就叫做慈果，南方叫做增長，西方叫做廣目，北方叫做多聞。那這個須彌山呢，整個山呢是用這個七寶所成的，等於說整個須彌山呢都是寶貝，整個須彌山呢都是寶來的。咁但呢個南方天王啊，佢所住呢個寶殿咧，佢嗰啲石級啊，即係嗰啲樓梯級啊，係用咩嘢所成嘅咧？就係用呢個琉璃寶所成。咁啊，琉璃寶有一種光咧，佢放出嚟咧係咩色咧？就好似咧我哋好天嗰陣時啊，你望上個天上面冇咗嗰啲白雲遮住，一片呢個青天咧。都是蔚蓝色，是青蓝色的。咁啊，呢个南方天王呢、这个王殿啊，呢、这个王宫啊，佢呢个楼梯咧，既然系用呢一种琉璃宝咧砌上去，佢哋有呢一种咧所谓呢个蔚蓝嘅深蓝色，咁啊加上我哋呢个人间嗰啲阳光一照咧，影出嚟，所以我哋而家望个头上天上咧。整個天咧，如果好天唔落雨啊，冇呢個烏雲嘅話咧，一片都係青藍色。呢啲就係呢個琉璃寶嘅色，所以琉璃個體就堅實，係不變。光咧就代表呢個智慧啊。琉璃即係藥師法門，琉璃光即使係藥師法，合埋佢哋藥師琉璃光。咁啊，佢左右手咧。大家都知打個藥師普佛，念個藥師普佛都知啊。咁我哋拜完嗰陣時咧，有日光遍照菩薩，有月光遍照菩薩，有呢兩尊菩薩咧，響呢個藥師佛嘅左右手。咁佢個左右手一位就叫做日光遍照，一位叫做月光遍照。日就係有一種嘅熱涼，月係有一種嘅清涼。咁佢所發出嚟嘅光咧，又有熱量，你又有清涼，都係令嗰啲眾生啦嚇得到受用，得到咧係舒服。我哋嘅人冇咗呢個日光，冇咗呢個月光，那係唔得嘅。我哋都係日夜在呢個陽光、呢個月光之下咧生存，所以呢個光咧就能夠破我哋呢個人世間嘅黑暗。例如我最喜意點燈供佛的，當然如果好天陽光普照，那我的佛典晚上就開燈了，日頭都不需要開燈，無謂浪費電了。假如那天的陽光不是很猛的話，即是室內不夠光，我的佛典都開燈，日頭都開燈的，夜晚就更加開燈了，整個靈學處夜晚都是一片光猛的，凡你有佛菩萨的地方都几乎有一支光管点响度，就个表示啦，光是能破暗啊！我哋学佛的修行人，无论你修边一种法门，为乜嘢呢？求乜嘢呢？希望得到啲乜嘢呢？希望我哋心地显发一种嘅清净波野智慧心光。我哋呢个波野智慧心光能够显发嘅话咧，我哋啲见思尘三无明啊，三烦恼嘅黑暗都可以咧将佢咧消除，将呢个种种嘅烦恼黑暗咧系消灭。所以呢个光嘅意思咧，就系表示佛嘅光辉咧系可以照破我哋呢个烦恼黑暗。咁有人家問啦，咁我家我都係眾生之一喎，點解我仍然滿到即黑暗煩惱貪嗔痴慢疑？我見疾度共高，樣樣都齊，咁呢個佛光又唔照下我，等我冇曬呢啲咁嘅黑暗個無明煩惱咧？你需知道啊，我哋業障重啊，我哋既然業障重，加上就冇呢個修持之德。對於呢個佛法咧，冇心去修持，咁啊，既然冇呢個修持之功，即係話滿身嘅業障所持。既然滿身業障所持，滿身都係黑暗啊，都係無明煩惱業障。即使嗰啲佛光 有出現啊，我哋都未必可以沾染得到。即使佛光照我哋，我哋都未必能够有感受啊，因为呢个业障咧系太重，系障住我哋自己接受唔到，唔系佛嘅慈悲光咧唔照我哋。咁所以呢个刘药师琉璃光啊，药师佛嘅智慧光辉，就系普照大地嘅众生。只要我哋大地嘅众生，无论你乜嘢嘅种族，你只要肯依药师法门、药师经里面所讲嘅道理，我哋慢慢讲落去，大家会知系咩道理，点样修持去修嘅话呢，就肯定药师琉璃光啊，系照我哋，令我哋嗰啲贪嗔痴慢疑我见疾妒共高呢啲咁嘅黑暗烦恼咧，全部啊都可以消除，全部咧都可以咧系破灭，都系显示啊药师佛各种嘅功德，各种嘅大慈悲加俾我哋，所以合称咧就叫做药师琉璃光啦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处咧，应该就我冇睇错系答正系十点钟。嗱，乜嘢叫做如来？乜嘢叫做本愿功德咧？就明天晚上咧，系再同大家咧系解释啦。阿弥陀佛。哦，今晚有，总之边个多有人结缘咧，系每人两个苹果。嗱，我响马来西亚讲经咧，晚晚都有人结缘，嗰个请主咧就梗要我讲几句好话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呢两个苹果咧，嗱，苹果就系圆嘅。代表咩呢？代表佛法圆圆满满。如果边一个人你修呢个药师净土又好，西方净土又好，弥勒净土又好，你能够依呢啲咁嘅净土法门修行啊，肯定将来系同苹果一样，系圆圆满满，破烦厄暗，系往生各净土。我俾头费，希望大家，希望大家仲有一个问题啊！嗱，好多人咧，佢对呢种咁嘅结缘嘅嘢咧，唔系睇得几起嘅，好似话咧我有得食，咁我使乜攞你嗰两个苹果啫？唔应该有咁嘅心。两个苹果已经系唔错啊。其实有啲人派糖啊，两粒糖你话值几多钱啫？我哋唔可以咁样评论。我哋论呢个心，或者呢个人结缘，讲句老实话，唔系得罪，唔系个个咁有钱嘅。咁我又冇咁多钱，我个力量只系买一包糖，每人派两粒。咁你叫我多，我俾唔起啦。所以如果我哋唔接受，唔帮人哋结缘咧，呢、这个缘嘢就少咗。所以我哋无论咧去任何一个法会，无论你系做佛事又好，听经又好，有人家结缘响门口，你出一个就俾一份，系人都有份，无所谓男女老少，人人都有份嘅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要生个欢喜心咧，去接受。如果你能够食嘅，你就自己享用。即使或者你有病或者糖尿病嘅人唔食个糖嘅，唔系问题，你都要接受咗佢先。你唔食得，唔食咁唔系罪过。我唔食得，当然就唔会强迫你食啦。食咗你健康有害，你可以转送俾嗰啲小朋友，佢冇理由见到糖唔中意嘅，系小朋友都中意糖嘅。所以我哋啦吓，呢个问题明白啦。你去到边个地方讲经可以有人经验，你一定要接受。千万唔好咧，唔要你唔食得，或者你唔中意食，唔啱你食，你可以转送结缘。千万咧就唔好咧，唔接受，失咗呢个缘，我哋。